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啱啱其实第一节呢啲话题未讲完系嘛，咁啊关系到呢个林子健嗰、那个嗰、那个被绑嘅其中几个原因啦。 哇，佢真系伟大，佢真系伟大啊！一个林子健可以牵涉到即系国际局势， 国际局势。咁啊讲到头先讲到泰米尔之父系嘛，讲到梗系要讲翻佢楼上嘅印度啦系嘛。喂，咁啊而家中国同印度仲喺度对峙紧嘛系嘛？ 系啊。 咁 爭持不下， 爭持不下，最終會點咧？ 講啊， 唔提就代表不存在， 互啤一百年啦，起碼可以 互啤一百年係嘛？ 有飲有食，啊，半卡拉 OK。 啊！喺度对方大家斗唱，喂！你知啦，印度咧系波利活好出名啊嘛，嗰啲歌舞片咧，全部都拍到咧，即系未讲完就跟住唱歌跳舞啦嘛，再歌再舞系啊，跟住啲特技好夸张啊嘛， 喂，劲 啲 嘅特技， 有个嗰个叫做咩警官咧吞子弹。即系咧，人哋揾开枪射佢吞咗粒子弹，跟住咧就喺度照啊，照完粒子弹咧机关枪咁样扫出嚟。我觉得咧，嗰、那个大内密探零零发都系睇咗呢套印度 片。哦，啊，罗家英嗰、那个 系啦， 唔系调翻转系咪啊？佢睇咗大内密探， 系啦，唔知边个先后啦，唔知边个先边个后啦，有可能系佢睇完周星驰。 唔奇噶，当年咧，我讲俾你听，试过一个咧，就系唔系有个太阳能电筒嘅、啊，跟住有个大马能源发，咪话可以喺地下嗰度可以扫地嘅，可以喺地下一个叫林家锁啊，林家铲嘅， 我一只脚系锁，一只脚系铲噶嘛。吓， 结果咧喺嗰几年之后咧，就喺日本有套电视剧叫《富豪刑警》，嗰度有一集就系玩呢啲嘢啦。 哦，咁可能真系睇周星驰电影噶，因为嗰个印度嗰个警官好犀利，佢喺个口度照粒子弹咧，一粒子弹就会变成机关枪，佢不断向敌方扫射，系扫死对方几百人嘅，即系佢好似有种再生能力咁样，你明唔明啊？嗰啲子弹系用之不尽， 劲过大陆嗰啲抗日神剧， 咪犀利抗日神剧，犀利个铁甲奇侠啊！都要有啲动力啊，都有啲自然材料先得噶。你有粒子弹吞完落肚，就即刻喂，好似耶稣五饼二咁啊，不断扫射，可以不停噶，系咪先？好夸张。咁啊，跟住咧，另外仲有个嗰啲人咧，可以变成机械人咧，变咗条蛇啊！你有冇睇过嗰个啊？ 有， 好夸张。嗰条片真系播出嚟。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跟住人搏人，人搏人，跟住变咗条蛇，又可以变乜嘢？ 又变机械人，跟住又变巨人，又变战车，哇！变咗条蛇，好夸张。所以印度电影。 因为印度有套好出名嘅就是印度超人，唔识飞，但系咧佢喺度喺嗰啲大跳来跳去，好犀利。 哇！跳来跳去，唔好似蜘蛛侠咁。 系 啊，佢唔使醒嘅， 唔使醒，跳 就咁跳。 啊，追飞机，一跳到上只飞机上高。 咁同识飞有咩分别咧？ 哇！拍咗好多集咯，拍咗好多集噶啦，由第一集一路第二集、第三集一路拍落去噶。 系啊，所以咧，我听啊，喺金嗰方面咧，印度系开矿行到中国嘅，话俾你听啊，系咪？你从呢个电影作品方面，大家咧其实叫不相伯仲，系嘛？咁啊，喺呢个叫做咧国家主权嗰个叫做领土方面咧。其实我是相信印度多过中国的。因为你都知道啦，即是中国在这个近依几十年来丢失的领土呢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是即是总面积的四分一。 其实中国的外交发言人都有讲的。他开头呢就说不单承认了那个地方是他的。跟着后面说这个是有争议的地方。其实已经曾经改了次口了。即是外交发言人即是都承认咗，因为知道硬唔嚟，所以咧突然间转咗口风，系早一个礼拜到咯，系咁讲噶啦。跟住佢咧就话我哋褪后六百公尺啊， 定六 里啊，啊，终于我哋褪后啊，再倾。其实已经中方让咗步嘅，系只不过印度兵唔肯啫。 但印度又出翻少少口述咧，就系、是、话问不丹，喂嗱，你俾唔俾我哋开展啦、啊？俾唔俾啊？俾唔俾啊？但不丹咧就唔睬佢咯。 咁不丹好咁细嘅国家又好和平系嘛？ 系啊，爱好和平， 好和平啊嘛。 如果不丹唔岌头咁，佢都 因为嗰啲地方信佛噶嘛，即系你石金啊、不丹啊嗰、那个藏南地区啊，嗰度全部都系信佛噶嘛，嗰啲人。 总之嗰条路一定起唔成、嗯，因为印度一定揸得硬。不过我唔打，因为即系将个波射咗俾不丹，不丹话唔打，佢就知道你唔会打。 因为不丹其实经济上几靠印度，依家都系嘅。 同埋我听有个我有个印度朋友咧讲咧，佢话其实依家中国人闸住咗佢哋嗰条路咧，同影响到佢哋朝圣喎，佢 哦，系啊，佢嗰度好似系一个 朝圣之路。 本身印度同埋嗰个领土中间咧系好窄嘅一条走廊嚟嘅、嗯。中国如果喺嗰边一 cut 咗落去咧，佢系会将两个即系东西两个地方嚟断开嘅。因为嗰个地方近住孟加拉同埋系咪近翻孟加拉同埋不丹嘅好似系、嗯、中间一条好窄嘅走廊咁样噶嘛。咁但系咧，逢喺呢啲领土纠纷咧吓，其实中国咧 从未赢过， 乜从来都好克制嘅，亦都好，亦都系真系未赢过噶。咁啊，唯一 即使赢咗，都退后六十里， 退后系咯，即系揸住十三张，揸住冇一一下。 上次我哋都 投降赢三注 啦。上次我哋都讲过啦，六二年咪系咁咯。 系啊，咁同埋咧，嗰、那个地方本身高原咧，咁啲印度人喺嗰度可能习惯晒。咁、啊、中國人冇咁習慣嗰個地方嘅氣候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你話要喺咁高原嘅地方打仗呢，其實都好難打。第一呢、這個首先係嗰個條件，作戰條件唔許可啦，係咪？第二呢，你呢啲地方即係大家都有核武嘅，係咪？你我唔過印度㗎，係咪先？人口人哋同你差唔多，咁所以呢兩邊呢，我都覺得呢係大家都會保持克制啦，最多印度可能同你吐下口水，你又同佢係咪向住佢屙督尿咁已經發咗爛渣啦，係咪有啲咩可以做出嚟呢？我睇唔到任何嘢做出嚟。即係你話要打仗呢，坦白講，而家呢個成個共產黨嘅領導全部滿曬人呢，就係先有機會打嘅，仲係而家啲領導就冇機會打嘅。 係啊， 因為佢哋咧明白國情啊嘛，每人每個國家都有個國情嘅。中國嘅軍隊，即係大家要識聽共產黨嘅語言咯，你明唔明？共產黨尤其是呢個國家主席、軍委會主席，對住軍隊講咩？要求能打仗，打勝仗。潜台词整系共产党军队系唔能够打仗，亦都冇办法打胜仗嘛。 同埋未打过胜仗咯， 系咪啊？喂，所有中国喂，你要了解中国呢几十年来由49年到而家嘅国情啊嘛。逢系口号，即系未做到嘅嘢嘛，系咪？咩叫八零八耻啊？个个都冇嘛，因为所以先要求八零八耻嘛，系咪啊？要求嗰啲叫做咧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因为从来都唔廉洁，从来都唔系为民。咁所以咧，佢哋呢个其实你睇个口号知道佢系想点噶啦，即系因为佢知道中国军队唔能够打仗，亦都打唔到胜仗，所以有呢啲咁嘅讲口号咯。 其实咧，全世界真系一啲都，如果喺军事方面啊，系从来冇俾面过你。北韩唔俾面你啦，射多两支飞弹啦，吓你都揿佢唔住。 菲律宾都唔俾面你啦， 菲律宾又唔俾面你，你好似美国佬咁，哎呀乜乜乜乜，你一路飞过去咯，穿过去咯，佢唔理你，你净系一味打炮打嘴炮，系得咁多。 系啊， 系啊，即系从来冇同越南啊呢头嗰度同人哋争执紧，嗰头咧就开放边境开放嗰附近啊，跟住起呢个工业园。中国佬大钱去投资，咁奇怪嘅，我同你啊南海问题争议得咁紧要，跟住我喺你嗰度投资一个工业园，冇理由嘅，即系做生意唔系咁样，做嘅国家都唔系咁，即系你日日都喺度讲乜嘢冇用。 系，所以咧，即系大家要了解多少少国情，因为对于呢个国家咧，大家如果唔了解咧，其实系一个十分之唔明智嘅一个做法嚟嘅。即系你话咧，你唔喜欢呢个政党都好啦，你一定要了解佢，你知道佢嗰个本质，知道佢咧惯常嗰种做法系咪？对于呢个作战方面咧，即系对于外国吓。嗰、那個作戰方面咧，中國呢個國家咧係會堅守和平嘅路線。 冇錯啊， 係 啊。如果唔係嗰度吳京做嗰度叫咩？咩狼？ 戰狼二。 戰狼二點解咁收得喺大陸？係因為佢哋幻想真係有戰狼二啊嘛。 係啊。 係因為從來都冇。 係。 建軍大業點解唔收得啊？係因為知道 係流啊嘛， 點樣做都冇啦。 係啊。 咁但係我哋既然流，咁希望有。即系战狼二 咯，你写将来嘅嘢咧，大家可以打下飞机幻想下啊嘛，你明唔明啊？ 因为 以往嘅嘢系都知道你留噶嘛， 因为超现实嘅嘢咧，仲可以幻想，现实嘅嘢咧就冇得谂嘅。 所以佢嗰套戏 太残酷啦，嗱， 所以那个导演 OK， 点解咧？佢知道我哋嘅中国护照系冇用嘅，但系佢做宣传就全部用晒中国护照嘛。 系啊， 系啊，所以咧捉到我哋国人嘅心理，亦都明白共产党。 中国护照去阿富汗有冇免签证啊？先 好似如果是普通的护照 呢，得三个好像。 即是三个是那些公有公务那些。如果是普通人拿到护照去得六个可以五千只。 是啊， 即 是 说最有三个国家呢是冇飞机直接去的。哪 三个国家呢？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圣马力诺。 哦，哇，圣马力诺呢只是记得他打清那些世界杯外围赛呢都被人数八比零十比零。因为他那些全部业余球仔来的。 是啊，业余球员。 即是跟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差不多啦，都是那些小角啦，是吧？ 卢森堡大很多。 卢森堡大很多，卢森堡是得中环那么大的。 卢森堡不是有999平方公里。 哇，接近香港。 不是很小的。 接近香港。列支敦士是小咯。 列支敦士是小， 真的得中环好像，真的得个中环那么大的。 大一点的，大一点啦。 好像山顶上面那样。 死你水声咁大声咁影响录音质素吓喂，呢个系咪楼上冲刺啊喂？嗱，咁我哋咧即系从呢个国情方面嚟了解咧，所以咧我够胆讲，到到而家都系中国会出兵同印度佬打仗嘅话咧嘅机会咧。仍然是 100% 冇， 你讲 100% 冇， 100% 好多人好高兴，哇打啊咁样， 100% 冇， 佢哋咁勇猛嘅表 现 ，0% 胜算， 佢哋咁勇猛嘅表现只会喺呢啲抗日神剧啊或者啲电影里面出现嘅啫嘛，即系靠呢啲电影等国民觉得你喂啲军队可能真系好劲噶， 讲真啦。其实国内人大家都知道嘅，中国嘅人民解放军咧，最近一场战役咧，打胜仗系边场？1989年啊，春夏之交发生喺我国嘅一场政治风波， 大战系嘛？天安门， 冇错啦，呢个野战军啊，27军同埋38军系嘛，开入呢个解放呢个叫做咧。长安大街吓喺天安门进行一场扫荡，咁啊成功咧瓦解咗呢个分裂力量系嘛？ 而家讲紧唔系喺天安门啊，喺天安门附近 木西地， 木西地， 主要系木西地。 啲人话天安门冇嘢啊嘛。 其实 佢话冇天安门冇死过一个人，佢哋入去嘅时候佢广场内，因为佢啲坦克啊同埋军队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啱啱啲学生知道你嚟撤退，所以咧佢哋话发生嘅惨案唔喺天安门度，喺木西地，注意。 哦，咁啊应该改名叫木西地大捷， 但系唔系嘅，因为记得当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喺天安门附近咧，好多画面咧系拉住啲木头啫，中枪跌倒，跟住你抌佢上去，嗰、那个明显系天安门，跟住啲人咧。拉个木头啫，系咁拉住走嘅。 即系话咧，有个人啊喺28楼跳楼落去，咁系咪过去攞去个层楼要卖咧？就呃人唔系空宅，系嘛？喂，你呢度有冇死过咧？冇，佢下低死噶嘛？佢呢度跳落去，但系佢下低死噶嘛？系咪？咁咪唔系空宅咯？一样，应该同一道理，系嘛？喺天安门中枪，但系唔喺天安门死嘛？俾人拉咗去其他地方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严格嚟讲咧，佢个逻辑都可以理解嘅，系嘛？但系咧，系咪真系实情咧？亦都未必系啊。咁我哋所以知道咧，即系呢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天安门大捷之后咧，就从来未得到任何一场胜仗啊。最明显。 有冇打嗰成问题？好似冇啦， 冇啦。 有边一场真系战役嘅啫？冇。 79年啦，打越南啦，系嘛？ 咁啊，89年之后， 89年之后就冇啦。 之后真系 冇啦。 嗱，89年之后咧，其实都有打嗰场大仗，早几年。嗰个对象咧系索马里海盗，但系咧佢哋就 比索金， 唔系用真枪实弹，系用银弹 掟死佢。 冇错啦， 一嘢掟死咗。 自主研发嘅军用直升机。向呢班海盗咧空投呢个美金， 美金冇错 系嘛？哇！海盗一接到美金之后啊，马上投降，释放人质，系嘛？ 但系点解？喂，冇理由啊！点解唔系人民币嘅？ 人民币重啊，啲人唔要啊， 面值得100元。 因为索马里海盗咧，即系睇唔惯啲嗰啲红红当当。 哦，唔系啊，佢惊啊，因为咧人民币100元一张咧，佢嗰嚿嘢太大嚿，佢惊真系俾个银纸掟死咗啊！ 系啊，你多好多嘛，睇啫，多7倍嘛。 而家无端端变成炸弹啊！ 因为嗰阵时咧冇支付宝，惊假银纸。如果有支付宝咧，可能都就得。 哦，系啦，冇错啦，咁啊，微信支付俾佢， 俾人民币真系唔惊撕票咩？ 唔系啦，俾人民币撕票先啊，更加系嘛？ 所以点唱咧？我边度唱咧？ 系嗱，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其实大家咧一定要即系点讲啊？理解国家，知道国家嘅难处，系咪？所以咧，对于印度呢啲咁嘅化外之民咧，我哋咧 好似熱血公民話齋，唔撚理佢， 佢就唔存在， 無視佢， 係啦， 我講嘅啫喎， 係嘛？只要你唔柒理啊！吓，当阿差唔存在，啊，嗰啲地方咪我哋噶咯，系嘛？咁你唔理佢咪得咯，啲嘢冇嘢噶，系咪先？啊，所以咧，我认为今次咧，大家都系会唔需要担心。你见金融市场冇任何反应，系嘛？ 你系 嗰几啲金都唔会话特别去升噶， 你金上唔到过，上唔到千三， 系咯， 系咪？ 都唔会。 金仔射飞，话射飞弹都上唔到千三， 系啊，嗰头 关到嘛， 系啊， 吓冇用啊。你觉得好似而家做咩事？而家成个地球好似处变不惊咁，冇即系你波澜起伏，乜都冇。唔理你国家 大，知道你鸠噏啊嘛？喂，你金正恩咪一人鸠噏死系嘛？ 咁系三个吓打追跑最成功嘅国家， 咪系咯？中国一个北韩加，而家美国加入咗呢个鸠噏， 呢个大型大呢、這个阵营。 喂，本身美国就系一个话讲到做到嘅国家嚟噶嘛，突然间有个鸠噏四上咗台，系嘛？成个国家即刻变捻晒啦，系咪先？喂，原来 Twitter 写一样嘢出嚟就代表系讲咗就等于做咗系嘛？所有嘢都系噶，啱啱。啱啊！郭台铭话引咗郭台铭去边捻度开厂啊嘛，百亿啊嘛，嗰、那个州政府 州政府唔肯， 而家可能要叫停啊，未必俾佢去设厂啊。 个州政府唔肯啊嘛，因为你要俾咁多优惠佢、啊，喂，你中央政府俾钱个先啊，大佬。 系啊，呢单嘢有机会弯噶，烂尾噶，斋影相噶咋，好似啲大陆啲千局咁样咧。你话斋，你上次讲嗰个曾荫权嗰、个起边捻条大桥一捻样噶啫，影好晒相就攞啲钱嚟借钱，可能富士康都系一捻样噶。喂，同特朗普影相攞嗰张相系美国银行，喂嗱。你同我 投资 系啦，系啊，借钱啊，做抵押嗱，你睇下嗱，我要100亿投资啦，借翻20亿嚟先，跟住富国银行啊，勾多10亿吓， 摩根大通啊，郭台铭都可以攞呢张相去借下钱喎，咁样 系咯，喂，甚至乎真系咁样啦，系嘛，咁所以咧，绝对唔出奇，烂尾就烂尾啦，系嘛，之前好似话。佢哋芒向編輯部講加拿大有單嘢，就係啲鎮仔嚟嘅，冇人識嘅，就係有棟嗰啲有棟唔知咩樓爛尾，跟住咧有人出嚟做白武士啊，就話咧同政府講嗱，我幫你搞掂佢，咁政府梗係好啦，有人出嚟執手尾，跟住佢咧就揾政府出嚟影幅相啊，跟住就話咧一個中國財團注資幾多億美金落去，最後就喺加拿大嗰度咧借咗銀行1亿。走撚咗佬，咁政府孭一條飛喎，你同佢影相嘛，你 endorse 佢嘛，係嘛？咁而家郭台铭唔知会唔会照版主碗呢，哎呀，你柒头同我影相系嘛？带100亿嚟美国投资，屌你，我嚟投资100亿，你都借翻20亿俾我啦，系嘛？啱晒啦，花旗、美银、富国银行每间10亿，啊，跟住咧，J.P. Morgan 好大摩啊，高盛每间5亿，咁啊圈45亿走咯，系嘛？有乜出奇啫？咁你避免特朗普嘛，就系咁啦。咁啊，而家。呢个叫做金融市场咧，其实上个礼拜出现动荡，咁我哋要讲下经济啊，啊咁啊，上个礼拜恒指差唔多跌成千点，跌、穿咗27000，啊咁当时我睇喂掂，呢个系个良机啊，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系鸠噏死嚟嘅，根本呢个咧跌落嚟咧就系俾机会你买货。果然今日即刻翻身啦，即刻即系未升翻晒啦，今日即时已经反弹翻300点，系嘛？咁嚟紧有啲咩炒咧？冇噶啦，局势一明朗咗，个市又向上噶， 继续向上升， 继续向上噶啦。而家个市，我睇点都仲有3000点升，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即系除咗股仔唔好立乱买之外咧，其实都唔怕买。跌落嚟咧，逢系大少少嘅调整咧，大家都可以入货，啊，都系俾机会你买货。因为你而家睇翻咧，散户嗰个参与度好低，全部都啲大庄咧买晒啲货嘅。你见一般而家出边啲人咧谈论，好少人谈论股票，你哋大家有冇发觉？ 哦，以前好多啲就算洗碗阿婶啊，一收工即刻喺度劲喺度讲， 系啊， 围仔喺度揿嗰啲机啊， 基本上 输嘅输干输净啊嘛， 输干输净啊嘛，真系嘅散户参与程度，你见银行都少阵揿机啦，就算揿都系揿翻啲中资股，冇人揿啲股仔。 唔系，你而家中国银行门口就知啦，边有人哋聚集啫？ 好少啊！ 啊，成日都见到有啲人系咁望住个电视喺度揿，冇。 系啊，好少好少啊！就算有都系揿啲股，嗰啲叫做咩建行啊、工行啊，从来都唔系好升嗰啲，系嘛？到而家都系因为始终大陆银行股都系太多假象，所以咧一路升唔起就系咁解。咁但系咧，佢哋只要系咁夹一夹上去咧，个指数就会升到好多，因为佢哋系其实一路都落后嘅。 啊，即系你见佢嗰个回报好好啊，各方面啊都好好。香港个 P E 低咧，其实就因为有啲中资嘅银行股同埋啲保险股就拖低咗嗰个叫做恒指嘅嗰个市盈率，因为佢哋好低嘛，全部都几个 P E， 仲有六七厘回报，咁所以咧就由佢拉高咗嘅，唔系由拉低咗嗰个平均嗰个市盈率嘅，咁而家上翻嚟。咁啊，我睇嗰、那个即係你话讲个股市啦，即係我唔系叫大家炒股，因为呢我相信而家真係仲炒緊股嘅人呢嗰、那个比例都会少嘅。因为即係散户参与嘅程度会低咗嘅。 因为多数人都諗住想上车嘅啫。 其实 炒股。 但呢轮楼价都唔系好升啦。 楼价好难，即係呢你话日日升，你睇唔到人楼价呢，其实系一个好无形嘅嘢嚟嘅。佢唔会呢好似恒生指数日日喺你身边报价咁。所以呢其实真正升跌呢大家真系唔知道，要睇成交。但系如果你纯粹睇中原嗰个城市指数呢，其实睇唔到乜嘢嘅。 跌咗少少添。 佢仲跌咗添。但呢你睇差佢响物业估价处嗰啲数据呢又成日升㗎喎。因为呢楼呢其实就好难有一个量化嘅标准。全部呢层数高低唔同，坐向唔同，位置唔同，尺价亦都唔一样，加上有实用率，而家好啲啦，而家统一咗全部卖实用面积啦，系嘛？以前有啲地方实用率唔同，咁你咧好难去衡量个尺价嘅，吓、啊，而家系住宅统一咗用实用面积计价啦。如果你讲工厦、讲写字楼，任佢发水噶，嗰啲写字楼可以发水发到五成实用。啊、有良心啲嘅俾八成你，咁变咗中间有咁大嘅水位咧，你个尺价就好难衡量啊。咁你要计一个指数咧，讲真的其实都好难，因为咧你而家嗰个以前中原嗰个计价嗰个指数就攞住一大堆蓝筹屋苑啊嗰啲我哋做指标，但系而家嗰啲冇成交嘛，系咪？而家基本上二手市场系冇成交嘅，系冇人放盘出嚟嘅，因为佢哋俾唔到发展商咁多嘅优惠俾你，你上车难。即系你要买二手楼，讲真好难。即系当然你要买五六百万相对容易啦，但系你要买一两千万嘅二手楼好难，因为咧你借唔到钱。一千万嘅楼咧，你如果要买咧，即系讲二手楼咧吓，你起码攞七百万首期，因为银行最多借五成俾你。咁啊，你要打埋利润，仲要买一手五成都借唔到，借四成，加埋利润，你咪攞七百万首期咯，系嘛？借三百万翻嚟咯。咁所以系好难嘅，而家你二手楼嘅成交。咁啊，地产经纪咪个个去挤跑新楼咯。个个做晒街霸啦，系嘛？ 个个闹人又会俾人劏咯。 系咯，喺街边闹咯，即系变咗个生态改变好紧要嘅。咁我哋要即系又探讨下呢个社会问题啦。其实股票咧吓，一个股票，一个债券， 我债券冇啦， 加埋嗰个叫做货币，其实咧我哋可以将佢归纳咧系一个旧经济体系嘅产物嚟嘅。同埋咧，系一个可复制嘅资产。咁由量化宽松，我觉得咧改变咗全世界嘅，系全世界嘅经济结构都改变咗。你一啲不可复制嘅资产咧，就不断升值。其实 Bitcoin 都叫做不可复制，因为好似有个数量限制噶嘛，已经系咁多噶啦，冇得再掘出嚟噶嘛。 难咯，越掘越难咯。 佢系难，同埋咧已经好似有个限，佢有个限定数量嘛，最多掘到咁多个啊嘛，好似话。 即系你去到有个限额嘅。 有个限额嘅。咁所以话咧。任何一啲不可复制嘅资产咧，就会不断上升；可复制嘅资产咧，就升极有个谱。所以你见啲股票咧，升极都系有个有即系咧，好似好难去翻以前嗰种时代可以炒到好癫，因为咧你系可以随时复制嘅嘢嚟嘅。咁但系咧，同股票相对嘅嘢，银纸都系。所以而家问题就系咧，不可复制嘅资产系不断升值。是已经脱离了可复制资产的控制范围，即是两个市场已经好像抹开了。所以呢今天许留山问我现在的股票升了，但是楼是不是会升呢？其实都不可以这样说的，因为两样东西已经分开了嘛。其实楼和股票呢在09年之后，海啸之后已经分开了、嗯、海啸之后呢香港股票呢炒来炒去都上不到的，但是楼是不断创新高的。如果你讲大家攞翻零七年嘅比例咧，如果将香港嗰啲楼市变成一个指数咧，已经系等于十万点嘅，等于恒指十万点，因为啲楼贵过你零七年好多倍嘅，系嘛？咁但系啲而家股票都上唔翻去三万点， 同埋而家啲人好似醒咗，嗰啲咩涡轮啊，同埋嗰啲牛熊证嗰啲咧，少咗好多人玩喎， 少咗啊！以前占三成噶， 系啊， 嗱，以前涡轮牛熊证咧占个大市成交三成，甚至乎三成几接近四成都有去到，因为冇嘢好惨啊！腾讯300几蚊，你唔会真系买五手腾讯啊，系嘛？ 好难噶嘛，汇丰又系嘛，买一万股汇丰啊，攞七廿几万啊，唔会啊嘛。但你买涡轮咧，喂，两鸡又得，三鸡又得，你咪买啲轮咯，买啲牛熊证咯。但系而家都少咗啲成交啦。 但系发行商即系嗰个主导权都喺发行商度啊嘛，即系如果佢再拱多啲出嚟，咁你又升唔到，咁又你啲人 唔系 拉咗几次嘢就 主要就系佢唔系拱几多出嚟，佢系食价，即系咧你正常譬如话升一蚊，咁佢咧就可能跳两格或者跳三格，咁佢就唔跳，佢唔跟足俾你，即系升嘅时候咧派唔足彩俾你，跌嘅时候要你跌突。一般咧，涡轮同埋牛熊证都系咁样屈价嘅。咁佢又要话又话公平值损耗，又有时间值损耗，跟住又有引申波幅，根本就揾笨柒。讲穿咗就三个字就揾笨柒，咪啲人咪唔揾咯，唔公平啊嘛，系嘛？咁变咗咧，反而期指嗰个成交量又多到，因为期指公平啲嘛，等于你赌庄闲任你赌嘅，你可以买升，可以买跌，就冇屈价呢回事。因为以前我哋炒期指嘅年代，讲紧九十年代去到2000年咧，都系五点一格嘅。到到后期咧，一点即系咧已经系差价已经可以去到一点。以前真系五点一格噶，250蚊噶啦五点。咁你炒期指一格佢食你250点，喂要食俾250蚊，佢已经够洗费噶啦嘛。但系而家冇啦，而家咧去到抹价可以去到一点，咁啊变咗相对公平啦。即系大家嗰个付出成本，你可以睇升，你可以睇跌，你会买中啊嘛，唔会话焗你输。系嘛，就系咁解咯。又一分钟又冇又要退，即系。休息一阵，等第三节啦。